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陈思和的文学评论，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罗朗·萨丘》改编的戏剧故事。 鲁迅文学奖专门设立了文学评论奖项，在综合性文学奖评选中专门设立文学评论奖是不多见的，说明鲁迅文学奖的完整性、专业性以及对文学评论的重视。这次一共有五篇作品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评论奖，他们是陈思和的《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黄发友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刘大仙的《必须保卫历史》，王瑶的《重读汪曾祺结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白夜的《文坛新观察》。今天我们先欣赏陈思和的《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中遇到的若干问题提出研究心得，大致归纳为：一、在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以及如何看待新文学传统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关系。二、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与日据台湾的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关系。三、为什么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分期，如何理解战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以及文学发展的影响，就此提出了先锋与常态、殖民地文学以及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等观点。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赋予一种常态的时间意义，从而能够包容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复杂的文学形态。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阶段都含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斗争性。新文学反对的是传统的旧文学，现代文学含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属性，排斥了特定政治立场下的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学。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构筑起常态的时间意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要避免各种排他性的内耗，搭建一个多层面的平台，将各类不同观念和形态的文学现象并置于同一个文学史平台之上，比较客观地来评价其价值得失，以此来阐释二十世纪文学发展中悬而未决的各类问题。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的文学史状态，现代文学的内在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是在排斥形形色色的旧文学的论战中发生的，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在维护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的核心价值上建构起来的。现在要淡化历史形成的鸿沟，把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学现象并置在一起，给予客观评价，必然会构成文学史叙述的困难。因此，如何克服价值观互相矛盾的拼凑式的文学史叙述，建构新的文学史理论话语，是文学史写作面对的最大挑战。本文仅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就教于方家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一、在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以及如何看待新文学传统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关系。以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价值的文学史叙述中，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 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它既是现代文学史螺旋形发展的起点，也是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对立面的文学均受到排斥和批判，现代文学史叙事正是围绕这些斗争而展开的。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成为文学史叙事的核心价值，晚清西学东渐思潮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的发生起点。海外汉学对于晚清接受西方影响的文学翻译、通俗小说、戏曲改革以及其他各种现代文化因素做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晚清到民初之间构成了新文学以外的另一个文学场域，它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市民大众文学和战争期间的沦陷区文学。这个文学场域与新文学场域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和互动，彼此消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双翼并非和谐发展，而是在不同审美观念的冲突中向对方转化，达成部分的融合。如民国时期市民大众文学不仅继承了晚清文学的诸多现代性因素，而且也从新文学那里认同了反对强权、尊重人权等因素，而新文学在排斥通俗文学的同时，也努力采取大众化的手段来吸引市民读者。到了抗战发生、民族危亡之际，新文学排斥通俗文学的倾向逐渐收敛，在民族形势讨论以后，两个文学场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这样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新文学一方始终占据了话语主导权，这是不容怀疑的。那么当文学史叙述放弃了昔日的批判思维和斗争模式，以客观的态度把以往不见诸文学史或者仅仅扮演了被批判角色的某些文学现象，诸如传统旧文学形式，例如旧体诗、文言文等，市民大众文学与新文学一起展示于现代文学史，人们不禁要问，新文学当初的斗争意义在哪里？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发展上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与从传统自然发展而来的文学现象构成了怎样一种关系？这是本文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为此，本文先引入两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键词：先锋与常态。 先锋指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先锋意义的文学因素，首先是体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先锋文学是20世纪初的世界文学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意大利首先出现未来主义文学思潮，后来又蔓延到俄罗斯，紧接着法国出现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先锋诗歌，德国出现了表现主义的文学等等。先锋文学区别于19世纪末流行的后期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派等文学思潮，更加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斗争，企图通过对文学自律的调整达到文学推动社会生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锋文学不惜采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强硬态度，以及夸张变形的现代艺术手法。先锋文学的政治态度是激进的，往往自觉地与现实中的激进政治团体相结合，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的特定环境中，西方的先锋文学思潮必然是短暂的，它很快就发生分化，最激进的部分融入到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从中国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政治环境来看，一方面是晚清激进主义革命余波的回荡，另一方面是民国初年满含混乱、乌烟瘴气的共和政治，两者冲撞激荡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先锋思潮，有其必然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包含了先锋性的特征，它起先来自社会下层的激进主义思想，与主流政治团体和权力阶层没有太深的联系，所以才能够形成对社会政治的深刻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然否定。新文化运动又是不完整的先锋运动，它的思想内涵具有复杂的知识渊源和文化背景，但是其主导思想，尤其是由此派生的新文学运动，体现在语言革命、文体形式革命以及思想内容的尖锐性和批判性，构成了先锋文学的主要成分。 五四新文化的先锋性决定了现代文学史发展进程不再是依据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渐进演变，它是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深刻反省和历史追问，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从而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外来文化先入其间，建立起一个文化发展的新坐标。新文化运动中大量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引进，迅速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同时也迅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思潮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推动了中国革命，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文学运动不仅普及了现代世界文化知识，而且以其自身的先锋性，通过欧化语言改造了传统中国人的语言模式和思维习惯，通过引进西方文学新形式，激活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和抒情能力，营造符合现代人精神需要的审美观念，通过崭新的为人生的文学内容，使文学批判与社会生活的进步紧密相关。文学不再是被动的因循社会变化而变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成为一面英姿飒爽、猎猎作响的风旗。 好了，陈思和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文学评论，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文学评论一般理论性较强，不太好理解。陈思和这篇论述的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些原本不太明确或者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他的分析，可以获得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一些更深入、更宏观的认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罗朗·萨丘》改编的戏剧故事。1834年，缪塞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剧本，其题材取自意大利16世纪真实的历史事件。佛罗伦萨的君主亚历山大暴虐荒淫，民众怨声载道。1537年，亚历山大被王室近亲罗朗索刺杀，剧名《罗朗·萨丘》在意大利文就是罗朗索的意思。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6世纪30年代的佛罗伦萨，乌云笼罩着大地，亚历山大德梅蒂西公爵暴虐荒淫，他的臣民在苦难中渴望着自由和正义。夜色降临了，皎洁的月光洒向着古老的城市，寒风呼啸，偶尔还亮着的几点灯火在月色中显得格外的凄凉。寂静的街道上，一盏夜行灯忽暗忽明，由远而近。佛罗伦萨的君主亚历山大公爵披着斗篷，在罗朗索的陪同下鬼鬼祟祟地来到一座楼房前。罗朗索为公爵找到的女孩子就住在这里。那姑娘年仅15岁，又漂亮又温柔，可是家境贫寒。罗朗索让她做公爵的情妇，她怎么能不答应呢？15岁的女孩子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却面对着湍急的大水。姑娘的哥哥眼见着妹妹被人骗走，拔出宝剑追了上去，他诅咒这伙强盗，发誓要投到公爵的脚下，控告这帮无法无天的流氓。当他听说他拔剑相对的人就是公爵本人时，不禁绝望地放声痛哭。无耻，卑鄙，佛罗伦萨的法律到哪里去了？人间 还有正义吗？洛朗索听着小伙子指天问地的呼号，似乎无动于衷。为公爵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又不是第一次了。难怪佛罗伦萨的人都鄙视他，背后叫他罗朗沙丘，这是对他最不恭敬的称呼。洛朗索和公爵拐骗走15岁的小姑娘以后，又赶到公爵另一个情人那里，参加情人女儿的婚礼。整个晚上，佛罗伦萨鼓乐喧天，市民们连待在自己的小窝里安分睡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天总算是亮了，大街上有了行走的人，商人们各自打开了店门。丝绸店的老板看着穿得红红绿绿的贵族们在大街上穿梭，自言自语地说，他们穿着我的绸缎去跳舞，可爱的诚实的老爷们，老天赐给我绫罗绸缎，你们随便拿去罩在自己的身上吧。隔壁金银器店的老板听到老朋友的自嘲，不住地叹气。他怀念从前的佛罗伦萨，那时的城市犹如一座坚固的大厦，支撑大厦的柱子都一般齐，没有一根高出来捣乱的，他们共同支撑着一个牢固的古老屋顶。那时候人们在屋顶下散步，用不着担心掉下一块石头砸在头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婚礼散了，戴着面具参加舞会的贵族渐渐离开了警卫森严的狂欢场所。公爵和亲信沙维亚蒂怪模怪样的穿着修女袍，醉醺醺的走了出来。他们刚出门，就看见菲利普斯特罗兹的女儿路易斯准备上马离开这里。沙维亚蒂赶快跑上去给他扶着马凳，嘴里说着难听的话。他拉着路易斯的脚不放，评论着小姐美丽的小腿和漂亮的肩膀，要求小姐答应和他同床共枕。路易斯无法表达自己的愤怒，他满脸通红，策马飞驰而去。公爵看着沙维亚蒂被路易斯拒绝，不由得哈哈大笑。他穿着修女袍回王府，一路上引起市民们的诧异。公爵对宗教的亵渎，让他们不知说什么好。公爵回到王府，罗马教廷派来的红衣主教已经等候他多时了。主教来见佛罗伦萨的君主，是来向公爵转达罗马教皇对洛朗索的不满的。洛朗索虽然是公爵的堂兄弟，但他触犯了宗教法庭，是佛罗伦萨朝纲混乱的根源。原来有一天洛朗索喝醉后跑到康斯坦丁牌楼，把雕像的头全部砍掉了。教皇一怒之下，不允许他再到罗马。佛罗伦萨有这样一个混世魔王，教皇怎么能放心呢？公爵对红衣主教的话不以为然，他想，砍几个石头雕像，有什么大不了？那些十恶不赦的共和派在他周围策划阴谋，不全是洛朗索刺探出来的吗？如果没有他告密，及时把捣乱的人赶出佛罗伦萨，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呢。洛朗索 虽然是自己寻花问柳的拉纤人，干了些缺德的事儿，但他毕竟是自己的堂弟，如果他让谁吃了亏，那绝不会是公爵我的。他指着罗朗索，让红衣主教好好的看着他那双色如死灰的眼睛，文弱病态的双手，还有那张晦涩的脸。连放声大笑的力气都没有的洛伦萨，有什么好叫人害怕的呢？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公爵从侍从那儿抽出一把剑，递给走过来的洛伦索，说是要和他比比武艺。洛伦索看到递过来的剑，吓得魂飞魄散，踉踉跄跄地瘫倒在地上。洛朗索不敢拿剑的消息很快地在弗罗伦萨传开了。作为梅迪西家族的成员，这可是件大丑闻。他的母亲和玛丽姨妈不敢相信这个洛朗索就是从前腋下夹着书特别爱思考的那个洛朗索，而大街上的人们却觉得这件丑闻发生在罗朗沙丘这个魔鬼身上是一种报应。一大早，丝绸店里就挤满了人，大家议论纷纷。沙维亚蒂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也进了丝绸店。他一出现，谁都不说话了。沙维亚蒂看见路易斯的大哥坐在一边，不禁想起婚礼那天路易斯不理睬他的事。他马上当着众人说，路易斯已经答应这两天就和他同床共枕了，这分明是在羞辱斯特洛兹家族。斯特洛兹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和王室的梅迪西家族一样古老，路易斯的父亲菲利普·斯特洛兹的周围聚集着很多热爱自由的人，佛罗伦萨的贵族中只有他愿意接待罗朗索。菲利普听完大儿子带回来的消息，并不那么愤怒，只凭一句话就剑拔弩张，爆发家族间的争斗，太不值得了。他心里的沉重是对整个佛罗伦萨命运的担忧。菲利普另外两个儿子听哥哥说有人诽谤妹妹，气得浑身颤抖，他们控制不住自己，听不进父亲苦苦的劝说，鲁莽的要出去找沙维亚蒂拼命。他俩在街上拦住了沙维亚蒂的马车，狠狠地刺了他两刀，没想到沙维亚蒂躺在地上装死。等他俩走后，沙维亚蒂挣扎着爬到公爵的王府，他撒谎说是因为他当众宣布路易斯爱上了公爵，路易斯的两个哥哥才要杀死他的。公爵听信了沙维亚蒂的话，下令把菲利普的两个儿子抓进监狱。听到这个消息，菲利普那颗为民担忧的心突然被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惧所侵袭。佛罗伦萨，太阳的光辉呀！不到一刻钟前，他还在侃侃而谈反对暴力的思想。现在，他安详的脸上充满了激愤的怒容。菲利普找到罗朗索，恳求他救救自己的两个儿子。尽管罗朗索走过的路上石头都要叫骂，他跨出的每一步都会溅起一滩滩人血，但菲利普相信罗朗索的内心是装着玉液琼浆的。正因为这个，他任凭罗朗索声名狼藉而把他当作朋友。如果